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早上好。每天早晨的上班路上都很高兴能够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。那么刚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中文，名字叫做《指尖的星光》。中文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比较陌生啊，它是2001年的时候由 BMG 唱片推出的重点新人歌手，代表作品呢有《唯一》《指尖的星光》还有《难题》等等。其实他曾经也和陈浩民一起合作过一些非常让大家所熟知的曲子，比如说像《相爱太难》以及《相欠》。好了，和你去吹风，继续给大家挑到的好音乐来自水木年华《轻舞飞扬》。

春天，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。看看可爱的天，摸摸真实的脸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许过的爱我能拒绝，许多的梦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。想想长长的路，擦擦脚下的鞋，不管明天什么季节，一样的天，一样的脸，一样的我，就在你的面前。 你去吹风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不老女神杨钰莹给大家演唱的《我不想说》。这首歌呢是92年的时候中国内地的一部电视剧，名字叫做《外来妹》的主题歌曲。92年啊，听起来还是很遥远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啊？这部剧呢是由广州电视台推出的10集电视剧，也是一部生活片。这部电视剧呢是涉及到了三个地域文化层面的描述，即内地、广东沿海以及香港。一经播出呢就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创业的浪潮，也助推了那个时期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。而主题曲《我不想说》也是由当时红遍中国的玉女杨钰莹来演唱的。如果说杨钰莹是不老女神的话，那么不老男神大家都知道是林志颖咯。继续听到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。 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

位于景山公园内的本市最大的牡丹观赏园17号迎来观赏期，20000余株花中之王，尤其是黑牡丹青龙卧墨池一遇百岁。据了解，黑牡丹青龙卧墨池是郭沫若先生生前最爱的牡丹花，今年仍然长势良好。新引进的墨流、寿子等品种均是首次与游客见面。据了解，景山公园有悠久的牡丹种植历史，如今已成为全市最大的牡丹观赏园。游客还可以在公园内观赏到7种花色、20余个品种的郁金香。展览将持续至5月下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去吹风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刚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叶爱玲，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。